终于第一次见到他的男人，靠着车门，他的双肩微微抽动，微暗的灯光看不见脸上的表情，不知道今夜是否还会听见他的歌声。 这是来自游鸿明带来的曲目，叫做《楼下那个女人》。游鸿明的制作人有一次搭飞机，因为在飞机上看了电影《新不了情》，觉得非常的感动，所以呢就和游鸿明共同创意出了这个延伸的想法，写出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《新不了情》的想象的番外篇，叫做《楼下那个女人》。而接下来呢，同样是走拼贴的形式，它融合的既巧妙又特别，听听看张志成带来的曲目，叫做《快乐》。 快乐是可以分享的，快乐需要一些过程，快乐总是能被记得，因为记忆只留下美好的。你是你自己的作者，何必写那么难演的剧本，别怪话说得太多了，我只是不要你不快乐。被爱应该是幸福的，去爱没有想象的愚蠢，想爱可以非常的单纯，因为爱全是与生俱来的。你问我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。爱你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要你美好的心灵乜都天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彼此是阳光红梅。有了你开心点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彼此是阳光红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。爱你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刻。快乐，他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 他的手掌凝重粗糙的体贴，在我需要时候出现身边，被你伤的那些痛和眼泪，多亏他无私的奉陪。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在一起，